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三，今天呢，又会为大家来发布一些最新的职位信息，以及最近的一些招聘活动的信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翔，姚翔您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在招聘这个领域，有没有所谓的金三、银四、金九、银十一说呀？ 一样也有。对，比如说像现在10月份的话，其实是9月份和10月份其实是下半年找工作的一个旺季，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对于一般企业来说，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如果是说你今年还想再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肯定得再晚在9月份10月份、这个人员就要招聘到位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这部分招的人也是为明年的业务开展做储备的。 我们在上周说到了这个校园招聘的话题啊， 对，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7、8月份就开始做校园招聘的准备工作了。 对， 现在10月份呢会进入到高潮，那么社会招聘也是这样吗？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那个节奏。对， 好，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10月20号开始啊，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场活动是在清华大学举办，当时是有一场研究生的专场招聘会。那么这次服务季啊，一直要持续到12月28号。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有各类就业服务活动74场，预计将会组织3000家用人单位参加活动，会提供4.5万个就业岗位。那么和以往不一样呢，就是进校园的形式呢还是丰富多彩的，比如说呢有更多的专场的招聘会，当然也有这种网络招聘以及其他的一些就业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等活动。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以及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百姓就业超市这么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平台，了解更多的就业信息。那接下来为大家发布的是今天的职位信息。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那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职位呢，应该说有一些这个服务性的岗位、基础性的岗位，也有一些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的岗位啊。我们请姚强来一一介绍。第一家公司呢，是一家做咖啡的公司，目前正在招的是咖啡师，还有咖啡店的店长。如果想去做学徒，也可以考虑。 对，第一家这个叫莲咖啡，它的那个其实可能大家应该现在在北京的话经常会看到一些门店了，它的那个品牌叫 Coffee Box， 就是咖啡盒子。所以在它可能每个门店都比较小，因为它是以外卖类的配送类的那个为主的，所以现在招的这个岗位的话其实就是不同程度的咖啡师吧。第一类的话就是咖啡的那个学徒，那如果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想学一些这种饮品的技术类的这个人员，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首先他这个学徒的话也是有工资的，还可以学一门手艺。工资的话，薪资的区间在3500到4000每个月，这个3500到4000的话是由基本工资加上200块钱的全勤加上300块钱的餐补来构成的，然后每年的话有2到3次的调薪机会，然后同时的话会给上五险一金，一年的话也有13薪。 啊、哦，现在还有好多人去花钱找一个学校去学， 对，去学 这个手工咖啡。 嗯、 啊，当然，我想可能这种连锁店，它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调制，我们不知道啊。 嗯嗯。 但是这个呢，是你去学还给你钱。有一些呢是你去学要交学费， 对， 这中间我相信是一定有一些差别的啊，就看大家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咖啡师了。 对，因为可能他这种配送类的咖啡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拉花那么复杂的工艺在里边。 嗯 嗯，对，但是 等送到之后都没了。 对，但是基本的那个比如说一些常见饮品的调配应该是有的，对对对， 应该会教的啊。 对，可以先在这赚点工资，然后再去学一些进阶的拉花。 我觉得你这个策略很好啊，如果大家想要晋级的话又没有钱的话，可以先从学徒开始挣点学费，然后再去报班，是吧？ 对，而且他在内部的话是有，就是如果你学徒做得好的话，那你就会成为咖啡师嘛。 嗯、 那咖啡师呢，你到了咖啡师，你的工资就会从3500到4000变成4000到6000的那个工资，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你会能够作为咖啡店的那个店长，因为一个店的话大概是4到6个人会有一个店长。 嗯、 对， 嗯，总之呢就是由学徒、咖啡师和咖啡店长构成他们的这个一个门店的这个职位的级别。 对， 对， 是吧？ 嗯， 最高呢也就是在6000到8000，当然他们每一个岗位啊都有一个绩效，也有一个绩效，也就是说这也是个浮动的。 对，嗯。 另外呢，年底 学徒没有绩效，就是咖啡师和咖啡店长有绩效。 是，年底有这个13薪，这都是统一的。 嗯。 还有就一年有2到3次调薪的机会，此外上五险一金。 对对，我觉得这些福利还在这类基层岗位还是不错的，而且另外他的工作时间，在我们所见到的基层岗位里面，首先他的休息时间是一周可以休息2天。 嗯， 对，很多是可能是一周休息1天的。他分2个班，早班是上午7点到下午4点，中班是有3个班，中班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就跟我们正常白领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晚班是11点到晚上8点半。 对。另外呢，在餐饮行业啊，它提供了公积金，这个其实不是很多，这个我们应该鼓励啊，鼓励更多的餐饮企业给员工上公积金。当然，餐饮企业呢也有自身利润的考虑啊。 对，这些劳动保障其实应该是按照国家的规定都是有要求的啊。 是的， 嗯。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咖啡领域确实是有一些融资以及一些新的互联网的这个打法啊加入进来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有一点点像网约车那种运行初期的， 对，整个市场的那个需求可能也会变大了，因为过去、嗯、中国人的咖啡的文化不是那么的强。 嗯， 但是随着这些年接触了越来越多，应该是尤其很多办公室的白领可能每天必备的就是喝咖啡。 嗯 嗯， 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啊开始搅局。 嗯，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从业人员的这个薪资呢也会因为有了资本的进入而显得稍微高一些。 对，会推动整个行业往前，可能会走得快一点啊。 嗯，是。好，但是大家如果想去工作的话呢，还是要考虑到这个自己的职业发展，因为做咖啡这个事儿啊它其实还是一个 技能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对，我觉得就是本身自己可能如果是说正好有喜欢咖啡文化或者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嗯， 就是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个机会，而且因为它可以全北京进行就近的分配。 是， 嗯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考虑到的是，如果我离开这些互联网咖啡店啊，互联网的这些公司，我单凭这个手艺以后还能不能够找到工作，不能只看现在这个补贴比较高，薪资比较高啊，这个跟原来我们开这个网约车也是一样的，你把这个车都已经配上了啊，觉得一个月啊就能挣好几万，半年就能回本，最后补贴下去了，你挣的就是那份辛苦钱的话，你还愿不愿意在这个行业里面干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好，下面请姚强来说一下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钱经理，然后大家记一下他的电话，也是微信。他的电话是159-1031-4967。我再重复一遍，钱经理的电话是159-1031-4967。 对于年龄好像没有太多要求，只要是成年人就可以哈。 对。 另外呢，就是如果应聘店长的话呢，需要有一年或一年以上同等岗位的工作经验。 对，嗯。 下面这家公司来头也很大啊，是口碑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它的上级单位是阿里巴巴。 对，它是由阿里巴巴集团和蚂蚁金服集团联手打造的一家公司，然后主要是做互联网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嗯，就是和这个大众点评啊有点像。 对，嗯。 那么目前招聘的岗位是客户经理以及高级客户经理。 对，就是客户经理和高级客户经理，他这个主要叫做就是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叫做地面销售团队，然后要负责呢，负责区域之内的所有的O2O 的商户，通过这个软件硬件的那个升级，帮助商家进行新零售化的升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进门店基本上都是用支付宝啊，或者是用一些移动支付的方式进行付款，包括就是你的点单啊、预定啊等等，全部都是移动化的那个方式，所以他们会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去给到这些餐饮或者是其他的商户。 是，换句话说就是商户得用他们的，商户得会用他们的。 对，其实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工具帮助商户去提升他们新零售化的业务。对，同时的话当然这个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他这个地面销售团队的话工作还是很辛苦的，他需要按照商家就是一家一家去给安装他们的系统，包括去说服商家去解答商家各种对于这些系统的疑问。 前两天正好是和一位做奶茶的朋友聊天，他是创业者啊。 对， 他就说现在这种互联网大数据到什么程度啊，他说有人来营销他们啊，说你用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我可以告诉你方圆3公里内有哪些奶茶店啊，他们的这个每天的流水是多少，我都可以给你调出来。你在这里开啊，你大概有多少流水？你如果跟我们一起做活动啊，你会挣多少钱？ 对， 他说这个数据非常之多，而且他说一旦跟他们做活动啊，确实量咔就起来了，不做活动咔就下来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这些用户，因为他们对用户的行为已经研究得很细了，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知道说 OK 他们什么样的活动会对这个用户有影响。那当然如果你不做活动，那就代表了可能其他奶茶店在做活动，对，那这些人可能就跑其他奶茶店去了。 是，而且还神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这个人曾经在这里面买过你的奶茶是吧，那么他以后的这个微信里面就会出现你奶茶店的广告。当然前提是你买了这个广告，就是你作为奶茶店啊，你打了这个广告。 那这个对于我用户来说，我的隐私是没有受到保护啊。 所以啊，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而且比如说你就买了1000个人看你的广告，在微信朋友圈里有1000人看你的广告，当第1000个人看完你的广告之后，再没有第1001个人会看到你的广告。因为你就买了1000次。 对，这个其实是精准营销的话其实是会越来越 是 其实对于你付费的那个广告来讲，其实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算的，因为以前你可能花钱买了，但是你都不知道谁看了谁没看。 对。 现在起码有你花多少钱，起码有多少人看，这个是有保障的。 所以，商家充分的了解到了、理解到了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威力啊。 对。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客户经理和高级客户经理啊，要求都有哪些啊？ 要求的话其实是要求首先要有大专以上的那个学历，第二的话他其实要精力非常的充沛，因为其实地面销售团队的工作时长还是比较长的，因为你基本上是外出来去做这一些产品的，应该来说推广也好啊，升级也好，所以基本上你每天可能应该说在公司外面的工作时间本身就很长，但是可能公司还会有一些会议啊等等其他这个要求，而且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他们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对，所以基本上应该来说对于个人的那个精力啊还是要求非常高的。 好，有这么几个要求啊。热爱销售，善于挑战，有强烈的成功欲望和企图心，勇于挑战高薪。 对，其实那个业内来说对阿里的那个地推团队一直有阿里铁军的说法。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是说是铁军的话，大家基本上可以想象到他的纪律管理的严格性和包括对于就是你个人付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有餐饮行业软硬件及相关销售经验以及资源的优先考虑。此外还要重点提示大家，就是他这个任职资格里面有这么一条，可以接受第三方签约。 对，因为其实另外一个从职业发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起码在目前中国，如果是你曾经有过阿里的那个工作经验，对你未来的那个职业发展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看到很多求职者青睐这个职位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是和第三方签约。 对。 可不可以理解成有一个劳务公司来跟这些员 工签约？对，他有一个第三方的那个公司，就是口碑指定的一个第三方的公司来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是直接口碑的劳动合同。 是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理解清楚。包括以后的这个福利待遇啊，包括以后你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都是和那个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沟通和交涉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薪资待遇。 薪资待遇的话是分两档，一个是如果是客户经理的话，就是5000块钱的无责任底薪加上提成，综合的话是在8000到12000，因为这个是就看自己提成的多少。如果是高级客户经理的话，他的底薪会高2000，是到7000块钱。那7000块钱如果是综合的话，是在11000到15000之间。 所以 这个是平均的水平吧。 这是因人而异的吧，可以这么理解啊。不同的客户经理的业绩不一样的话，拿到的薪资也不太一样。 对，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平均的水平，也有远远高于这个的。对，那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好的了啊。 是，目前呢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抢占市场的一个阶段。 对， 因为毕竟前面已经有一家做的比较大了。 对，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唐经理，他的电话是17610021652。唐经理的电话我再重复一遍是17610021652。同样，大家也可以加他的微信跟他沟通。 最近说到阿里巴巴呢，就是有一个传闻啊，说他们在缩招，缩就是缩减，招就是招聘啊。招聘在收缩，阿里巴巴呢也是在昨天进行了回应啊。传闻是说全面缩减人员编制，所有业务线都不批 offer， 包括技术。那么近期如果招不上来，就可能会被砍掉。但是呢，阿里巴巴发布了官方声明，说这是个假新闻。他们在人才方面的这个投入啊是很多很多的。那么。不知道杨强你有没有一些感受，就是最近互联网企业都多少传出了这样的一些观点啊，说这个减少招聘，但是他们自己都否认了。 其实应该不仅仅是今年吧，其实到每年的第四季度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举措。 嗯， 那这个举措的话，可能更多我觉得不完全是受业务的影响，不代表说他这个业务就不好了，可能更多是说，一是说可能公司内部到了定期会做一些这种内部的那个人员的那个盘点，同时的话不排除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它的这个行业是在第四季度不会有大规模的那个扩张的， 嗯、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恐慌吧，因为并不是说今年的第四季度，对，其实是你要去看去年或者是前年，同样也传出来同样的消息。 好，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 熟悉的招聘啊。不过阿里他们是不怎么去北大清华招人是吧？还是说不去他们来招某些人？ 他每年的校园招聘其实是那个，其实在目前的话，就是阿里的那个校园招聘不仅仅是说在北大清华，他已经走向了世界级的名校了，比如说 MIT 啊，比如说其他的，就是可能是在全球排名前十、前二十的这个学校了 啊、 对。 但是马云好像他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北大清华的还是先不要到我们这儿来了，先去锻炼锻炼。 这应该是说在集团发展的不同的那个阶段，而且在不同的那个岗位上。 啊， 对。 好，那么现在呢是10月24号，很快快递员们就应该忙碌起来了。 对。 那么下面呢是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招快递员的信息。其实这个招快递员啊，很多公司都在招啊，有一些呢它是那种加盟式的，就比如说你们办公室下面有一个快递网点，那这个网点可能是被人承包了，他自己在雇一些快递员。 对。 还有一些呢就是直营的，所有快递员都是这家快递公司的员工。那么顺丰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他是 这个全部都是他直接的员工。对、 嗯、好，来我们请姚强来介绍一下快递员的一些要求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任职资格啊，以及他们的这个薪资待遇啊。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现在快递员如果特别忙的时候能挣到1万左右。 对，所以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从全年的收入来讲，那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月将是快递员全年收入最高的月份，因为他的那个、嗯、因为是主要是按件来计他的工资嘛、嗯、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月，因为马上双十一就要到来了，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双十一爆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对，所以就大家如果是说最近可以加入到这个行业的话，应该收入的话可能是平时的甚至是两倍。 嗯，这个就是可以在最近先干一段时间是吧，然后再去干别的啊。那么要求呢就是18到40周岁， 对， 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学历，普通话流利，还有就是要做好快递的一些本职工作，比如说安全的、快速的、准确的完成收派件工作， 嗯， 东西不要受损，利益不受侵害，啊，还有就是在北京6环内就近分配提供电动车，6环外呢，大部分地区需要自备机动车， 嗯， 好，另外就是负责门店周围3到4公里区域的这种配送以及货款的收取，这是配送员。 嗯 啊，刚才说的是快递员。 嗯 嗯，他们等于是招2个岗位啊。 对，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了之后根据自己适合的岗位， 嗯， 跟那个面试官来谈就好了。 对，嗯，这个配送员呢主要是配送食品，负责3-4公里之内食品的配送以及货款的收取。 嗯， 薪酬呢第一个月保底5000，第二个月呢大概就是从5000起到8000不等。 对。 提供五险，部分站点提供住宿，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带薪年假、婚假、陪产假呀，还有生日礼品等等这些福利待遇啊。联系方式是钱经理，电话和微信都是同号15301084686，15301084686。昨天我看到就是国家邮政总局发布的这个1到9月份的全国的快递量啊，那么增速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发布一些招聘信息，也聊一聊近期的一些招聘热点话题。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最近我听猎头们说整个猎头圈有一大半的猎头都在为今日头条招人。就是这个互联网领域的猎头哈、都在这么说。确实他们现在呢就是在招聘方面是需求很多的人。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岗位呢也是来自今日头条，名称叫广告投放顾问。广告投放顾问，哎，这个怎么理解？ 其实就是今日头条广告的销售人员 啊。卖他们的广告的是吧？ 对，因为他们今日头条旗下有像头条、抖音、火山视频、西瓜视频，那这些的话平台都是可以进行广告投放的。所以他们其实是要与自己的那个客户进行沟通，了解客户的需求，看看哪种广告的投放方式是最匹配的。对，就是其实刚刚像你上半段所说的，你可能要覆盖什么样的群体，用什么样的方式覆盖多少人、等等，他们会有针对性的广告的投放的建议。对，要求的话是18周岁以上，然后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普通话流利，然后对于销售工作有很高的热情，同时的话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比较积极的工作态度。 好，那这个应该来说不用什么工作经验也可以是吧？ 对，其实如果是没有工作经验也是比较优秀的毕业生也可以。 应届生也可以考虑。 对， 薪资写的就比较丰厚啊，综合月薪是8000到10000。 对， 因为他有一部分的那个销售的底薪，然后再加上他的提成，所以综合月薪达到这个数是就是这属于平均的情况吧。 这应该是一家正在快速上升的公司啊给出的一个价格。 对， 好，另外有五险一金，还有补充的商业医疗保险。 对， 所以把补充商业医疗保险也算上的话，应该可以看出这家公司招人的这个力度。 对，然后这个整体在这类的岗位上面来讲，它的福利是不错的。同时的话，它有法定节假日，然后有带薪的年假、病假，然后同时的话有带薪的培训。另外的话，它因为整体它这个广告投放顾问在全国来讲的话，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具备快速成长的这样一个空间嘛。 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这些拿了融资的互联网公司啊，在刚开始啊叫做开城的时候啊，给到的这些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都还比较丰厚。 对， 他们要迅速的占领市场。 对， 不要等 对手，攻城略地比较凶猛 啊。对，不要等对手觉醒了，或者对手的人马也招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提高待遇。一开始的时候给到的待遇就比较的优厚。 对，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转变，不像原来公司在初创期啊，大家跟我们一起奋斗啊，现在不，现在直接就给你行业还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薪酬。 对， 这是资本的力量吧。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古经理，他的电话是1851347-3740，古经理的电话是1851347-3740。 他们应该招很多人是吧？ 目前对，不仅仅是在北京，然后在全国应该有32-30个城市都有这同类的岗位。所以如果是大家期望去其他城市，尤其像一般的一线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是有工作机会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如果说不想在北京的，也可以联系这个古经理，让他给你推荐其他的城市。 1851347-3740，这是他的电话。好，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做家居品牌的公司哈，广州糯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他们主要是做这个家居的这种设计，同时也做一些其他的这种生活用品的销售，目前在招的是店员导购。 对，糯米的话它是一个生活家居馆，然后店员导购这个岗位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啊，就是店铺类的产品的销售啊，包括陈列等等，然后包括服务好到店的客户。对，他每天的工作时间的话是每天工作8小时，然后分早晚班，早班是9点到下午的6点，就是跟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晚班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那这个是早班还是晚班是由店长来进行排班的。如果是加班的话，就是会有加班费或者是进行调休。 好，他们的福利待遇有一个亮点，就是包住。包住，底薪呢是3600，还有400的绩效奖金，有100元的全勤奖，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收入。 对， 啊，这加起来是多少呢？就是4100了。 对， 他们说头3个月都能拿到这么多，再往后底薪就增加了，是吧？ 对，再往后就是你的绩效啊也会多一些。 好，4100包住。 然后对，联系方式是谢经理，他的电话是1843584093，0839。谢经理的电话是1843584039。 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现在啊，这个服务行业的平均薪酬是在上升的。 对，其实当然生活成本也在增加嘛。对，所以整体来说，应该来说，收入还是在增长的。包括我们看了，就是平均的那个从业者的薪酬的期望也在涨，但是呢，市场上提供的薪酬的话，依然是低于从业者心里的预期的。 对，每个人呢都有更高的追求嘛，是吧？ 对， 或者是对自己有更乐观的评价嘛。 但是之前我们调研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心里的预期和市场上提供的那个需求的平均的情况，这个 gap 是没有这么大的， 就相差不远。 对，就是 他心里想要6000，市场可以给5500。 对，但是现在可能是说市场可以给6000，但他的期望可能是8000。所以这也是 体现其实目前确实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浮躁的，就是可能大家的一些预期还是可以调研一下行业的情况。比如说你如果心里的预期，比如说你所从事的一个工作，你可能了解了几个主要的这个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导购，比如说你了解了 Zara、CK， 包括像这个一些家居馆的那个收入，比如说普遍在4000到4500。假如说你心里的预期是6000的话，那可能你要得现实一点去调节自己心里的预期了，或者你就只能去看，哎，你是不是适合其他的行业了？ 是，幻想总是被现实戳破的嘛。好，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岗位啊是包住的，我也发现就是今年啊我们所说的岗位当中包住的数量比原来多，就是以前有些岗位它不包住它不会写的，但是包住肯定会写的，我就发现我们说的岗位当中包住的这个比率比原来多。 应该来说我们整体来看应该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包住的话是在整个餐饮行业比较常见的。对，但是包住的话其实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讲，因为它相当于是上班要管理，下班呢还要管理。因为员工在宿舍可能就跟咱们以前住大学宿舍，可能班主任还得管着你在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了。对，其实就是很多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困扰，不仅仅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他又管理这一部分人在下班之后的安全性， 别出事儿 啊，对，都很重要。所以其实从企业的那个方向来，从企业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愿意包住，因为现在大家个性化的选择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以前你可能说4个人一间或者2个人一间，那可能大家会有些人会愿意说2个人一间，有些人想4个人一间，有些人想1个人一间，他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但是如果你不包住呢，很多的员工又不想去。 但是你包住依然有很多人不去。 啊，也不去。 对。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员工想省钱，他还是希望找包住的企业。 对， 另外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的话，总体的开销还是要少一些的。 就是如果是尤其是他可能从外地刚刚来一个城市想要落脚的话，那当然他会选择一个包住的工作，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他可能在这个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可能对这个城市周边的环境熟悉了，他可能就会选择去到其他公司了。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刚才所说的这个岗位的电话我们请姚强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行，我再讲一下谢经理的那个联系方式是18435840839，谢经理电话是18435840839，然后他这个岗位，他负责的这个岗位是糯米家居的岗位，导购的岗位。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周三我们会为大家来招聘和求职提供一些建议。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发布的是职位信息。下面这家公司呢叫做汉盛控股集团，主要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机械进出口生意的。那么目前他们在招的有财务实习生这么一个岗位啊，这是一个面向于应届毕业生的这么一个岗位。我们请姚强来介绍一下。 这个财务实习生的话是要求是本科院校2018届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是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可接受毕业后转正外派。其实他这个应该是2019届的毕业生，现在来实习的。然后在毕业之后可以接受转正外派，外派的地址的话是非洲，然后如果是在国内转正的话薪资是5000 这个底薪是5000，然后如果是转正外派的薪资的话是13到18万一年。 嗯，他这个还有一个试用期的问题啊，试用期是每个月4000。 对， 那么这个转正之前还有一个培训的阶段，大概有2个星期的培训，然后呢再分配到各个部门去熟悉业务，然后再进行这个 外派 的工作，是吧？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这个要求是财务和会计等相关的专业， 对， 他又叫实习生，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是因为他现在其实是如果是说你是18届，就是今年已经毕业了的，那可以直接就是作为正式员工入职了。如果是你是明年毕业的，那可以先去单位实习，但是当然他要求一个基本类似于全职的实习了。 好，实习有钱吗？ 实习一样有工资的，就是试用期的实习的话，这具体没有提到实习期间的工资啊，但试用期的话薪资是80%。 好，这个可以问一问啊。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先生，他的电话是18141918211，陈先生的电话是1814191821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啊，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岗位呢需要派到海外去工作，比如说这个中地海外尼日利亚集团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他们也有一些驻外的岗位。那首先还是请姚强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在国外主要是做什么样的项目。 它主要是中国政府经济援助的一些项目在当地，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等等。 好，但目前呢在招商务的岗位和人力资源的岗位啊。首先来说商务岗位，这个主要是开拓市场，维护商务关系，收集分析市场信息，跟踪获取新的项目。 对， 是不是有点 有点像 找工程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前期的那个销售或者是 BD 的那个岗位。对， 好，薪资呢是每月13到15000，这个要求是工程类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大学英语6级，口语要求比较高，熟练的运用英语的听说读写，性格外向，啊，那这个岗位是应届生也可以去吗？ 应届生也可以，但是就是他对英语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你能够用英语进行商务的谈判。 好，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初级岗位，或者说一个助理类的岗位， 初级的销售助理吧。 好，第二个岗位是人力资源岗位，薪酬也是一样的，13到15000，啊，职责就是中方员工的招聘培训和劳动关系的管理，以及属地化雇员的招聘培训和劳动关系的管理，以及移民工会等公共关系的工作，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性的要求。这个岗位要求也是要在英语方面过硬，比如说英语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英语专业8级，最好性格外向一些，这个直接就是要学英语的了。 对， 然后去做人力资源。 是的，因为他这个因为他还有移民呢，包括像那个就是属地化雇员，就可能他会招一些，像比如他在尼日利亚，他会招一些尼日利亚的就是工作人员。所以他对英语的这个要求，包括就是一些公文的那个处理要求会更高一些。 那这些都可以让应届生去尝试吗？ 就是他这些都会有，其实就是说有比较成熟的员工来进行入职的这个 培训， 对，所以应该都可以。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霍女士，就是霍元甲的霍，然后她的电话是13683640336，那霍女士的电话是13683640336。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和建筑有关的公司吧，石榴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也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啊。目前招聘的岗位是土建工程师，土建工程师。我们请姚强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因为学这个专业或者说做这个工作的应该也不陌生 了。对，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它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那肯定就是如果是说是这个行业的应该一听就知道工作内容了。那我主要讲一下要求，它是要有本科以上的那个学历，三年以上同岗位的工作经验，同时的话是在35岁以下。然后那个薪酬的话，因为也是这个岗位的那个薪酬相对来说还是应该来说可能不同的水平区间还是相差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个薪酬的话是双方来面议的。联系方式是江经理，姜子牙的姜，江经理，江经理的电话是1787685-7158，江经理电话是1787685-7158。 好，我生怕你念错了，这么多的八。 对，有五八，有八五。 好，这个岗位实际上还是要一个熟练工种，是吧？ 对。 年龄呢，写的是35岁以下。 对，因为他是工程师的级别，还没到说，就是总工啊，或者是更高级别的工程师管理的岗位。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岗位一般在35以上就要晋升了。要不然的话呢，你再找工作就不太好找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它属于一个中间的 岗位，对，每家企业要求也不太一样 啊。它有一个可能 长得像25就可以了， 有一个助理岗位，有一个像刚才所说的他这种工程师的岗位，再往上就有这种，比如说总工程师啊，或者是什么工程总监啊，这种岗位是吧？所以确实也是一个年龄段呢。干一个年龄段的事儿，大家在进入某一个岗位的时候啊，一个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一定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在多少岁的时候，我就应该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和目标。 对，职业的转型很重要。 职业转型很重要哈。好，那最后一个岗位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那么这是一家这个做车用润滑油的公司，目前在招一个培训的岗位。这个培训的岗位的要求呢，就是中专以上的学历，汽修相关专业。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我们请姚强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主要做的就是负责公司所有终端门店的项目，如自动变向变速箱的养护、保险项目、燃油系统、水箱、发动机清洗等等，这种整体解决方案工作落地，其实就是会把统一他的一些设计好的一些产品，能够让门店的这个人员能够掌握，然后同时的话把这些项目推送给门店所对应的客户。 那他这个技能要求还是比较高，是吧？ 对，因为他其实作为一个讲师，他要能够去培训好门店的这个人员，就是因为统一整体的这个就是整体的那个销售是通过这个门店一个一个的门店来应该来推向市场的吧。对，所以他这个培训师的话，他就能够，如果是能让门店掌握的项目越多，或者是说对于产品越熟悉，那这个产品一定就会能够卖得越好了，顾客得到服务也会比较全面一些。 这是一个讲师啊，这是一个培训岗，同时还要拥有这个专业的一些汽修的知识。薪酬年薪大概是在10万左右。联系方式，陈先生。 联系方式是陈先生，陈先生电话是1814191-8211，陈先生电话是1814191-821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的职位信息呢，就为大家暂时发布到这里。我们不仅仅发布职位，更为大家解读职位。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谢谢姚强， 谢谢香露，大家再见， 再见。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